Thank you. Thank you.

就到了这雪花满天飞，雪花满天飞。 我们向你歌唱在树下，哎呀呀，我们向你歌唱在树下，哎呀呀，我们向你。 好想要人去呀来，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。千条大路通天边去呀来，不知哪 唱永远在一起，啊。